又不会怎样。嗨，大家好，我叫昌昌， 我是莉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 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把我们推入火坑， 是 他给我们一个这个很好的想法了。我也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尝试做比较不同的东西。 对 对， 虽然我们就是没有，其实没有，我们算是素人， 就很素啊。 对，非常的素，素到就是应该是不会有人认识我们，而且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低调，还是要用一个化名来做这个节目，是有多见不得人， 有点害羞了。 是，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希望在录制这样的东西，我们本来就是用一个我们平常会聊天的模式跟模式，那希望是轻松的，而不是已经。非常多人知道，然后那都是会有一些莫名的压力。 对， 对我们两个是你知道非常脆弱，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办法 承 受 压力，然后还要化名， 是真的， 对，要装得很神秘， 对，没错， 但谁会认识我们？ 没错，完全没有啊， 想这么多， 但是没关系，反正就是我们就希望在一个非常安全，然后非常隐秘的空间里，然后让我们可以大聊特聊。畅聊我们平常私下两个人在对话闲聊的事情，这样。 对对。 那其实这我们都有在想说，这个节目到底这个podcast 我们会想要以什么样的走向，然后以什么样的性质？其实就我们两个背景好了，我们两个现在目前就是单身的 40+， 对40+的。女生，对，那在这个年龄层单身的女生，我后来发现其实还蛮多的， 应该是在我们这一个，对，是这个年代吧， 年龄层，对 对对对，要不就是很多就是都一直是未婚， 是， 要不就是可能已婚了又离婚， 是， 其实这种状态是蛮多的， 对 对， 其实现在身边应该也还蛮多单亲，那我们姑且先不聊单亲，因为以我们两个目前的状态，就是我们是单身的状态，就是未婚，然后也没有小孩。对，那我们会遇到的一些烦恼，然后跟人事物，然后想要就是跟大家可以聊一聊，然后分享，然后找同温层。 对啊，不管是生活、工作、感情， 是。 对，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 对， 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个插曲。其实呢，我们在我们两个都是一个不太会有 计划的人， 是，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的跳动，然后做事情就是有一点跳跃式的虎头蛇尾。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 podcast， 我们两个就燃起一股脑的热忱， 就是因为。虎头蛇尾太久了， 对， 想说在2021年 不能再 给自己一个新的愿望， 是， 你知道，就是好好做一件事情， 没错， 我们都一直讲都没有行动， 对， 这样也不行， 而且我们两个很常容易就是中间说要做好开始做了，但遇到一丁点芝麻绿豆大的小挫折就放弃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两三周之前，我们就已经很积极的去录制第一集，然后甚至第二集还 我还在那边，那每天每夜一直在听那个混音，我要怎么样去录我的片头音乐？ 没错。 然后我们的名字是什么？ 对 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如火如荼的分开进行，然后我就去找怎么样去上传，然后占用怎么借用什么样的空间，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两个还就是很如火如荼的录了第一集，然后觉得自己很满意，然后丢给一两个朋友听，也觉得好像 有点信心， 尚可尚可。然后后来在上一周也录了就是第二集，把它分成上中下集，然后都觉得说一切好像都在 计划当中， 对对对对对。结果就在我们要上传到那个云端的时候。发生一个晴天霹雳的状态，因为我们刚刚就有说，我们两个做事情都是一个跳跃式的，就是不是一个照 步骤走的、啊、 对，就是从头开始怎么样， 对，而且我们没有规划， 对，我们 是 没有 规划的人， 对，我们就是想什么说什么这样子的，而且我们也没有稿子哦，我们完全没有 re 稿，就是我们就今天想说哎、欸，我们就来聊一下这节目好了，就这样就开始了，所以因为这样才会最显最真实的显现我们平常聊天的内容、 嗯、 如果有规划我们就会很像他念稿子，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主持人或是什么， 对， 然后结果悲剧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要上传的时候呢，我们仓他也是如火 如荼的去录制了片头， 到底有多如火如荼， 对，真的是非常如火如荼的去录制了片头然后非常的棒，然后也把我们的节目名称录进去咯，然后而且还都把它剪接好了呢然后到我们 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那我们要上传到云端的时候就发现它有一个地方是要输入那个 名字，是不是， 对，节目名称、嗯嗯、结果噔噔，居然有人跟我们取一样的名字 我们居然事先没有先做功课、欸、 是， 而且那天莉莉她就你知道三更半夜好像发了疯一样这样我已经就是进入梦乡了，早上起来看哇塞这么多简讯，就是她一直噼里啪啦好像就是有点崩溃的边缘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就是等于是所有的工作都是白工，就是等于要从头来过， 对， 然后以我们两个没有耐性跟虎头蛇尾而且无法遭遇任何挫折打击的个性，很容易就你知道胎死腹中从此放弃，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晚上经历的非常的波折想说我崩溃了 一阵之后想说隔天早上我要丢给仓他可能又会崩溃一阵，因为我也很难捉摸他的状态他状态好就说 OK 我们就重弄， 对啊，我其实很冷静、欸、 对，但状态不好他就说算了啦，我觉得这不适合我们就不要录 好了、 啊、对 也是看我心情 对, 对你知道 他真的很会猜我的猜我在想什么，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是、嗯、所以我们就觉得我就想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们就分开，就是让这个崩溃的心情分开，就是这样 才能大家冷静一下， 对，这样才能互补然后互相扶持，不要在同一时间接受这个打击，然后呢于是乎我们就经历过了一番讨论，觉得说好吧我们就2021我们都已经说了就是希望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对， 那我们一开始录制我们也想说就是先个练习，那虽然我们一开始其实还蛮顺利的、 嗯、 可是本来人生就没有什么事情都这么顺利， 对啊， 就算失败或有点小挫折我们就把它当做练习 算了啦， 对，就真的是算了、 啊、 就是觉得 因为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它也不会就是让我们少一块肉或者有什么样的痛苦的， 而且我们又没有盈利，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到底 自己在那边做自己开心的 挣扎什么呢， 对，所以其实根本就不用想这么多， 是， 对， 所以于是乎我们又重新开始， 对啊， 然后我们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想了数十个节目名称，然后每一个都很认真的去搜寻过了， 嗯， 最后决定了这个， 对，那又怎样， 没错，这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有时候就是你说自欺欺人，或者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不以为然，或者是一个给自己打气的那种语气， 对 啦， 对 对，就会说那要怎样， 对 对，就不要就不要 啊， 或者是什么，对， 其实人生哪有这么苦， 没错， 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才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的那个 podcast、 嗯、对对 对, 对，希望这次一切顺利， 是，我们也非常希望、 嗯、 那我们之后节目内容其实大概都是会聊我们大概这个40岁的同温层、 嗯、 就差不多会遇到的状况、 嗯、 那当然也有可能会以后不晓得，因为我们现一切才刚开始， 对 对，可能以后有可能会找不同的 朋友 吗，朋友，对、 嗯、 然后一起聊不同的话题、嗯、或者是我们也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这个我们两个的角色，单身四十加的女性角色延伸出去，可能身边有单亲爸爸单亲妈妈， 嗯 anyway 就是 什么都可以聊了， 对，就是要看我们制作了几集之后到时候的感觉跟、 嗯、 跟灵感， 对啊， 对，我觉得还是人就跟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就像人生一样，没有什么剧本可以参考，就是 你走到哪里然后就是随遇而然，就是照着那样子就顺着走下去。 而且如果有幸的话，就是不是那个幸，有如果 幸运， 对，如果幸运的话 Lucky, 有人呢 对 也有在听这个节目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 对， 我们刚刚就说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很脆弱然后不堪一击，而且你知道人年纪大了都会有点固执，就是如果 我们是不是脸皮要再学习厚一点， 是就是 对不对，我们不能一直说自己脆弱，其实 可是很容易就是很容易爱面子，就觉得这样好像被上说很丢脸， 反正他又不知道我是谁， 对 对不对，我都已经这么神秘了， 对， 大家不会知道我是谁啊。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跟建议，就是可以希望你们可以比较温和的告诉我们，但如果你们希望就是少一点谩骂啦，就是或者是毕竟我们真的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播音员或者主持人， 对啊， 然后我们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性质的节目，但我们做这个出发点真的只是希望如果有跟我们一样遇到这样问题的，或许借由我们这样聊天打屁可以让你就是放松一下，或是怎么样 交换一下意见， 对，但如果你坚持还是要用谩骂的态度，我们可能就也不太想聊你，然后也可能就是 直接报警。 本来一开始我们也希望是会觉得说我会参考你们意见，可是我还认真想一想，不，我们的个性其实是应该是不会聊你， 不会啦，我觉得人性本善应该都是好的啦， 对 大家，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互相吧，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样子的困难， 啊， 或者是你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其实都很欢迎你们留言或者是 email 给我们，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留言是我们好像有类似这样的经验，然后也有相同的共鸣，我们就应该就会从里面挑选出来，然后做成一期 podcast， 我们就是这样聊一聊，就是可能 分享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 这样也还蛮好的。好，那就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有很好的 对 继续下去。 对，那你最近就是像我们最近而且我们最近有看一部那个大陆剧，我看完，我是听朋友介绍，然后我看完之后介绍给常常，然后我会觉得看那出戏，它虽然年龄层他有比我们再轻一点，可是他其实他的关系跟生活背景其实跟那样的状态，其实跟我们现在会遭遇到的状态也大同小异，其实不会相差很远，所以看起来很有共鸣。 因为即使他是年轻，但他只是提早经历过这件事情，那也许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体会。 那部陆剧叫做那个《 流金岁月》， 对，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其实会有， 而且我也是听你讲才知道，我说哦，原来他以前 电影版， 对，他以前就已经演过了，他只是在重新的。是算翻拍吗？ Yeah, 不算翻拍， 应该重新的诠释，就是找不同，而且他把电影改成电视剧，所以他再加入了一些不同的片段。 对， 但以前电影最早期的那个电影是张曼玉，对，跟 钟楚红，对 对 对, 對。 那现在那个《流金岁月》就是有那个 倪妮 跟刘诗诗， 对 对，他们两个主演的。 那 这部戏我们看就是。你如果看了很多很多就是那种校园爱情，或者是古装的那种就是勾心斗角，然后或者是一些现代的一些那种感情戏，那还蛮推荐这一部，就是它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感情的片段，但是它其实最主要是讲两位女主角的他们的很像姐妹，然后很像姐妹又很像家人的朋友关系， 其实它就很像我们想要说的，因为他们不管是生活然后感情工作， 没错， 其实他们都有讲到，就是其实就是围绕在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啦， 是， 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就会觉得看完这部片真的觉得很有想法也很有共鸣，所以就是应该也是看完这部片之后会更让我们觉得或许我们真的好像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其实同年龄甚至再年轻一点或者是再年长一点也或许都有遇过， 对啊，应该是，只是可能他们在剧里面的挫折 遇到挫折的那个程度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啊，因为像譬如说刘诗诗他家就是你知道爸爸 对 是玩股票嘛，爱算赌博的一种吧， 虽然是富二代，他是富二代。 对，因为他们家是本来家就是自己的家， 奶奶很有钱， 对，自己的家本来就是有钱的，只是因为爸爸爱赌，对，就把家产都赌光了，就变成说他爸爸到最后就可能就是放下一切，然后跑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要留下一大屁股债，然后给他的家人去偿还，这样其实这很不负责任，但是他也是很坚强的， 对， 扛了下来。 你说你上次说你在。那个角色里面你想要当谁？ 没有，我后来其实思考了一下，我那时候就是很冲动说我要当朱锁锁。 对， 朱锁锁是里面那个妮妮演的。 对， 因为后来为什么想要当 朱，你说你要当朱，因为她漂亮啊， 她漂亮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她。但其实我后来想一下他们两个角色的设定其实都有好有坏。 对啊，我上次有跟你说， 对，就是 所以 你会觉得 你最后决定 我的决定是不变的，我还是要当杨佑宁 好烦 因为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当杨佑宁，我其实不是在开玩笑，因为我喜欢杨佑宁的活在当下，他的自在感，这是我一直以来没有的跟学不会的。我就是想太多，然后一直活在过去跟未来。 但他的前提是不是因为他本身没有压力呢，所以他才能这么的活在当下？如果 有责任跟压力在身上的话，你能这么活在当下吗？ 或许还是有这样子的人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那些。 我们就是想太多的， 对，我们就是会想太多，就是活在过去，我那天我之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活在未来，就是我以后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却没有一直没有活在最当下这一刻。所以我上次看到一句话，就是在可能二十岁的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20岁之后应该是40岁之后，我听到一再重复看到这句话，真的很有感。 什么话？ 他是说，永远不要去嫌弃你现在的这一天，因为现在你的今天都是你未来的每一天的最年轻的一天。这句话好可怕， 好像很有道理耶。 对，因为以前20岁，你觉得这是屁话，我每天都还是觉得 没有，以前根本就连看这句话都不会看一眼。 对，而且我就会觉得我每天都明天都会比今天漂亮。对， 你怎么有这种自信？ 对，可是当我们35岁之后，我觉得特别在40岁上下，觉得这好可怕，这句话真的好贴切哦。就是我昨天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是今天怎么看起来就觉得怎么这个。法令纹怎么好像又变深了？ 这就是我啊，我就是这样啊， 好可怕！ 我就是火眼金睛的看我自己啊，但是就觉得何必嘞？ 是 自己很痛苦。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节目走向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就是闲聊，然后没有太大的重点，但是我们会尽量在每一集就是抓出一个重点来。 没有太大的重点，这句话听起来好可怕。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在旁边笑了出来。 对，所以我们就是会希望从这一集就是大概介绍频道内容跟我们两个的背景之后的每一集，我们都能尽量抓出一个比较具体的重点，做出那一集的主题。 对啦，也是啦，如果 这样也方便大家搜寻。 对， 否则我们自己每一集都闲聊，我们要连要自己要找到那一集都不容易， 一直瞎讲也不知道要讲什么这样。 那就差不多就是我们第一集大概的介绍就是这样子。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下去。 我们其实都是很爱听好话的，如果你们很常鼓励我们，就我们可能会毛起来，就是 很拼命的做。 对对对， 不要小看40加的女人。 没错，那就这样咯。 好啊， 拜拜 拜拜。Ha ha ha ha.